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太阳节之际，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官兵4月10号在锦绣山太阳宫广场举行礼仪活动，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表示崇高敬意，并发誓要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竭尽忠诚。参加活动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等人民军指挥成员、人民军官兵、各级军事学校和革命学院的学生。首先，朝鲜人民军军乐团举行了礼仪活动，全体参加者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接着鸣礼炮21响，黄炳瑞同志作讲话，向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发誓要为金正恩同志竭尽忠诚。讲话人反映全体人民军官兵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指出要竭诚拥戴两位伟大大元帅做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永恒的领袖，拥护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的领导，早日争取最后胜利。接着，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官兵、各级军事学校和革命学院学生在广场进行了列队行进。